on, no. 喂，我姓骆，我叫骆驼。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编辑北威，主持小林，欢迎您收听戏剧空间。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在江苏的南京隆重举行，这是我国世纪之交的一次艺术盛会，共有105台节目在这次全国性的艺术节上参评参演。这里呢，包括14台来自不同省市的优秀话剧作品，他们中呢有不少剧目呢已经获得过文华奖或者是文华大奖。那么其中呢有两部作品不但出自同一个创作集体，而且呢都荣获过文华大奖，这就是南京前线话剧团的《虎踞中山》和《额尔尼诺报告》。对于这两部话剧作品，我相信戏剧空间的听众朋友一定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曾经不止一次的为您播放过这两部话剧的录音剪辑。但是对于创作这两部话剧的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您可能还不太了解。为了让大家对于这个优秀的创作团体有着更多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借这次采访六艺节的机会呢，对南京前线话剧团的副团长蒋小琴做了一次专访。蒋副团长也是前线话剧团的重要编剧之一，这次参加艺术节的《额尔尼诺报告》就是他和两位亲密战友姚远、邓海南共同创作的。十月初，南京桂花飘香，在一个雾气弥漫的下午呢，我们一路闻着桂花的香味儿，来到了位于南京中山脚下的卫岗55号前线话剧团。在采访开始前，蒋小琴副团长先带我们到了4层办公楼的楼顶平台，在那里呢，我们隐约的可以看到不远处掩藏在雾霭当中的中山陵，四周清静无杂，只有绵延起伏的绿色。而正是在这里，前线话剧团孕育出了众多的优秀话剧作品。 应该说前线话剧团从有现在的成绩吧，应该从这个地域环境上来讲，我们就是得江苏这块人文环境是吧比较优越，文化积淀比较丰厚的这块土地的哺育和滋养。所以从这点来讲，确确实实我们由衷的感觉到我们应该感谢江苏人民。那么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我们同时应该感谢这个先哲啊，感谢的一些领袖啊，对我们的庇护啊。为什么呢？这个卫岗55号这个地方，原先也就是一片荒地。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母宋庆龄就在卫岗盖了房子，守陵3年，同时建造这个中山陵。所以我们这个院子里的很多你们看的比较老的房子，那都是国母当年留下来的，尤其我们院子里面很多像雪松啊，一些柏树啊，都是宋庆龄当年亲手种下的。中山陵建造好以后，宋庆龄同志离开这以后，这成为了北伐的烈士子弟小学。 这个解放后又成了我们的军区的这个子弟小学。到文革以后，我们团就搬到这儿来了。外界是有这种说法，因为我们和这个中山陵啊在一条主轴线上，那是我们得风气之先，或者是沾点王者之气啊，是从这儿来。 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成立于1955年5月1日，至今已有45年的历史了。在这45年中，他们留下了一串串光辉的足迹。 我们前线话剧团全称应该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那么它的前身呢，是在抗日烽火中崛起的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和它所属的各个纵队的大众剧团呐、前线剧团。那么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它又编成华东军区的文工一团、文工二团、三野的文工团。那么一直到1955年5月正式成立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我们的第一任的团长，也就奠基人，是享有盛誉的老剧作家沈西蒙同志。副团长是前任的中戏党委书记阮洛山同志。我们的政委也是个老文工团长，四几年就当文工团长，叫张泽义。这三位是我们的奠基人。那么历史变迁到今天，我们现任团长是邵俊林同志，政委叫杨洋，这是我们现任的两位主管。这个团呢，如果从1955年建团到现在，正好是45年的历史。那45年呢，这个团遵循了一条建团的原则吧，就是舞台是前线之根，话剧是前线之本。因为它这个前身是新四军的战地服务团，本身就有大批的当时的爱国青年投身抗日烽火，那么他们从上海呀、南京啊、杭州很多大城市来，本身就是知识青年，就是文艺青年，所以话剧这个形式在新四军当中是很普遍的。一直演了很多话剧，像《贾生记》啊什么，都是那个时候出现的。1955年以后，当时调集了各个军的文工团的业务骨干，组成了前线话剧团，各路的业务尖子都集中在这个团里面。那么经过几代人不懈努力，在话剧事业上不停地开拓进取吧，还是取得一些成绩的。有些剧目呢大家耳熟能详，也比较有名，比如说这个50年代的杨根思啊，这个烈火红星，格莱好这个电影的前身叫我是一个兵，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布谷鸟又叫了，都是我们团的作品。那么1959年建国10周年的时候，我们团出现过轰动一时的一个很好的剧目，叫《东晋序曲》。进入60年代初呢，这个团的创作的整个的爆发力啊，我们觉得是充分的展现出来了。又出现了像《第二个春天》，尤其是《霓虹灯下哨兵》。《霓虹灯下哨兵》这个剧目，当时受到了特别是总理周总理啊、陈老总、罗大将他们的关注，几次约作者谈戏、修改意见，一直是调到北京演出。当时全国有100多个院团同时上演《霓虹灯下哨兵》，越南、朝鲜都演过这个戏。当时我们团中央请到北京演出，在北京整整演出了3个月。那最后是毛泽东同志看完这个戏以后，对话剧有了一个，我们现在认为现在还是很有生命力的这么一个评价，就是话剧是有前途的，是最能反映现实的。 毛主席的话让前线话剧团的创作人员深受鼓舞，在以后的创作中，他们一直坚持把火热的斗争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反映时代精神，塑造时代英雄，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创作出反映社会风貌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戏剧作品，为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为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那么之后呢，经历过文革的一段这个冲击啊，各个战线都难以幸免，文化战线和我们团也是如此，两团一队被解散，当时就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保留下来的业务骨干还创作演出了像《城下城》啊、《淮海大战》这些戏，但是那个时候的生产，艺术生产就无法和以前相比了。那么文革以后，应该说经过了艰苦的拨乱反正， 重新这个调集凝聚人才，不断的在话剧战线上继续往前开拓吧。这个尤其是经过莫燕，著名剧作家、导演、艺术家余冠朝这两任团长的努力，应该说我们整个的团体的艺术元气啊得到了恢复，艺术生产呢又走上了轨道。之后在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还产生过许多剧目啊，像向前向前，像朋友，像强带风从这里经过，到生者与死者，一直到80年代末的在国内首开原创音乐剧先河的征婚启事，和以后的两部音乐剧青春涅槃、海风吹来，那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值得一提的是92年，当时华东大水灾的时候，我们团出现了抗天歌啊，及时的反映了那场抗洪斗争啊。这抗天歌这个剧也得了文化大奖。之后我们依然在话剧不太景气的形势下吧，还是艰难跋涉吧。那说到底我们也干不了别的，只会干话剧，所以说还是时时刻刻的在这条战线上满腿泥满头汗怎么往前走啊，可能步态不是很优美，这个走的也不是很远，但是我们还是努力的走。所以一直到了97年产生了虎踞中山啊，这是第8届文华大奖的得主，在国内话剧界也是引起了轰动。江泽民同志看了这个戏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啊，话剧是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它对观众有相当吸引力。 近半个世纪前，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我军从战争走向了和平。面对着现代化，面对着正规化建设的新课题，他们开始了伟大而艰难的转折。而话剧《虎踞中山》讲述的正是当年南京军事学院刘伯承院长和他的几位将军学员在那个难忘的转折中所走过的足迹。 一看你就是东北人吧？ 耶，你错了，我是西北来的嘛。 那不是你也老大哥吗？ 你好像是四爷的嘛？ 啊，没错，我跟你讲，老蒋他也不吭声，几炮就打到海南岛了。好，回头见啊。哎。完了，我喝酒啊。 那来了， 一定来啊， 主持人。那报道， 来把这表填一下，这样、 哦、这的。我说老同志啊，你帮我一下，把这个包打到基本系宿舍去啊。 好了， 那坐下。 哎，老同志，您还没登记呢。 啊，夏同志、啊，我是工作人员。 坐来，坐来。 我怎么不认识、啊？ 我也不认得你哟、 哦。我叫黄毛。 黄毛丫头，名如其人呐、啊。 是黄毛丫头，是矛盾的矛。 黄毛，你是文化教员，华严大学数学系的应届毕业生，今年21岁，对不对呀、啊？ 对呀、啊。哎，你是哪个部门的？ 我呀，哎，就算个管理员吧。 坐来，坐来。 刘院长， 坐。 刘院长， 院长。哎， 啊、哦，李同志啊，我能帮你了啊。 我还知不到嘞。 好好好。欢迎呢。 哎，刘院长。 巴西洛夫顾问接到了。哎， 我们在码头啊等了半天也不见个人影。哎，这位同志啊，他也是来上学的，我们就把他给捎来了。 刘思远， 没有根。 刘思远， 言外一笔，十几年没有见面喽。 就是啊。怎么你们认识？ 老战友喽，南昌起义的时候就在一道、 哦、当年刘思远是参谋长，我是他的警卫员。 哈，在撤离南昌的时候啊，他救了我。后来到了延安，他调到中央军委团工作，我们才分的手。现在是军分区的副司令。 哎，文同志，失敬了啊！ 哎呀，老干的老干，你到学院来报道，为啥子不给我来个电话呢？我好去接你嘛。 怎么能让你去接呀、啊？我是学员，应当自己来报到。 还是那个老娘子。 刘院长，巴谢洛夫顾问到。 啊，等了一溜，今天我们又见面了。 他的过运的巴黎是。 哎呀，我的老同学啊。 哎， 啊， 这是我们合同战术教授会的总主任，他在码头恭候你半天了，你怎么？ 哎，我是有意不上他们的车。听说南京解放时，你是坐的黄包车进的城，今天我享受了和你一样的待遇。我是斯大林同志来的，是毛泽东同志请来的。 老同学，我得和你平起平坐。 哎，我可不敢哦，你们是苏联老大哥。 哎，我在苏联就听说要调你出任总参谋长，可你倒好，连个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都辞了，跑到南京啊当个教书匠。 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还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当了四次，从也没有当好嘛。 来老同学啊，你看 这紫金三峡玄武湖畔，我的原字学得怎么样啊？ 何老少，欧亲何老少啊，就像这位姑娘一样的美丽。 我是罗副将军，你好。 哎，你好你好，好可爱的中国姑娘，认识你很荣幸。 我的老同学啊，1928年我在归国的胡同组军事学院上学的时候，你第一次拥抱我，我跟他一样难为情吧。 哎，你们中国人就是这么古怪。 范金呐，你先陪顾问去休息啊，我跟老干到宿舍去一趟， 一会儿见。 好，再见。 行， 老干呐，我们两国要好好拜拜龙门阵。 好， 你说刘院长怎么对我的情况这么清楚？ 不光是对你黄毛，全院1500多名师生的花名册都在他的脑子里啊，装着呢啊。 那么就说这两代领导核心对话剧有这么一个定论，有这么一个见解，那么都是冲着我们团两个戏来的，所以这点我们作为前线话剧团的前话人啊，很自豪也很骄傲，是吧？那么但我们还是没有停顿我们探索和前行的步伐。去年1999年参加全军第七届汇演，我们又拿出了厄尔尼诺报告，直接面对现实啊，交了这么份答卷。现在来看这个厄尔尼诺报告获得的整个社会反响还是比较强烈的。 来，爸爸呢？ 在楼上。 我把这个给他送上去。 我去送。 那你可得告诉他那是我买的。 我是怕你去了挨骂。 我挨骂？我凭什么挨骂呀？ 我和大姐都觉得你有重大嫌疑。 大姐夫，你有没有觉得在我们这个家里男人有受歧视的倾向？ 习惯了。 你别打岔了，鲁斌。我总觉着呀，这件事情和你有关系。 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下午爸爸在海边晕倒的时候，你一下楼就问是不是春田出事了。哎，你那个时候怎么会知道呢？ 我在回来的路上就接到他的电话，他急着叫我帮他把一笔款子打过去，我就估计他有什么窟窿要填。 那你把钱打过去了？ 我没有钱。 你见死不救。 哎，喂，是我。什么？嗨，你着什么急嘛？你怎么也不商量商量呢？你现在还说什么？晚了。都在呢，一个都没睡。 他们在哪儿？ 杰少校已经光荣地完成了任务，陪他到上级领导那儿谈问题去了。 他真去了？ 他应该去，还是早点把问题谈清楚了好。 人是铁，饭是钢，你们不吃我可得吃了啊。 就你没心没肺。 没心没肺我还有胃。 要不是你，家里就不会出这种事。 二姐，你挺聪明的一个人啊，怎么一出了事就开始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呢？要是我说你不用埋怨任何人，首先应该埋怨的就是你自己，你就不应该撺弄着二姐和下海吗？这不呛着了吧？ 你少幸灾乐祸的，要不是你整天在我耳边叨叨叨叨叨，我会叫他下海啊。 二姐，你迁房置屋穿金戴银的时候，你怎么就没想起来一个谢字？ 怎么，你早就知道他们买房子了？ 那是我撞见。 哎呀，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 我这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从不告密。 你这样做是害他们，你懂不懂啊？ 我害了他们了，我成什么了？ 你是害群之马。 少废话，我害过谁了？ 爸说的。 你要是能够早点告诉我们，也许春田他还不会走了今天这一步。 也许，也许，也许就没有也许。事情就这样，还也许什么呀？ 哎，哎，我能说两句吗？ 哎呀，谁不让你说啊？真是。 我是说呀，不管你们对鲁宾呐有什么样的成见，可是到目前为止，鲁宾在他自己的商业交往当中，还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的麻烦。 对了，这话说的公平，我们家毕竟还有这么有正义感的人。 你先别打断， 你说，你说，我们俩是一条战壕上的。 我是说呀，我们这个家庭是个非常正统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你看看，我们在座都是党员呢，都是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可是到了90年代，我们开始失落，我们这个家庭也变得不安和躁动起来了。第一个下海的就是你呀，所以老爷子说你是个害群之马这句话他没有说错。 那是大姐夫 害群之马，也许呢他并不完全是一种贬义。我是说呀，在我们这个家里，你是第一个改变我们传统生活方式的人。你比如说啊，是谁第一个穿起了西装？是谁第一个用起了大哥大？又是谁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像个蟑螂似的窜出窜进？你要知道，当我们第一次走进这希尔顿大酒店，接受你的邀请，吃着三文鱼啊，象拔蚌什么，你能够体会得到我们当时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什么样的心情？ 那是一种啊难以表达的心情。 这就对了，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你知道在这个家里我让你们压迫了多少年啊？就那顿饭才算是让我出了一口气。我从来都认为我是郭家最没出息的儿子。我也知道老爷子恨不得我们一个个都穿上军装，都继承他的事业，不挂上个少将起码也得挂上个大校上校。可就是我不争气，我让老爷子失望，那我怎么办？是改革开放让我大展拳脚，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在这个家里，你们虽然可以一如既往地鄙视我，但是只要你们一走出这个大门，你们谁也没有我有那么多的自豪感。你们不得不承认我是这个家生活的最潇洒，对不对？ 对，对，你呀确确实实把市场经济的诱惑带进了咱们这个家呀。你用你自己的生活境况在向我们宣告你比我们谁都生活的优越。于是呢，你的二姐就接受了你的诱惑，你的二姐夫也想去试试了，难道不是吗？ 那要怎么样，他贪污他挪用公款的总不是我教唆的吧。 哎，可你起码应该关照一下呀。你的二姐夫他刚刚下海，他怎么知道哪些事儿该做哪些事儿不该做呢？ 怎么了？你们怎么就知道我没关照他呢？当初我陪他一起领营业执照的时候我就告诫过他，市场经济是有秩序的，一定要依法经商。如今上海行船风云莫测，这得自己把稳舵。前一阵他向我借钱要去炒期货，我当时就跟他说期货这玩意儿千万要谨慎。我没有把钱借给他，因为我们是合资公司，公司的钱不能由我说了算。 你那什么合资公司啊？把人家港币打过来注个册就抽走了，你当我不知道？ 没错，确实是假的，我们打着合资的招牌就是为了合法的避一点税。假如说我要把钱借给了二姐，二姐很可能就不会去挪用公款，那么我们呢，倒霉的就是我们。其实啊，挪用公款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哪那么巧啊，个个运气那么好。哦，钱不是你自己的，你悄悄的炒那么两下，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公家的钱变成你自己的钱了，一夜之间你就成款爷了。可你想过没有，万一要是炒赔了呢？任何游戏都有规则，市场经济尤其如此，谁违反了就得被淘汰出局。你们以为我没心没肺在外面啥事都敢干？错，我这人特谨慎，我要是忘乎所以啊，我早栽了。 这个戏呢也是比较艰难， 但是我们想吧，还是话剧它还是发挥它的悠长吧，所以在反映现实方面，现实题材戏不好写，但是我们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另外我们在回归话剧本体，显现话剧本身的独特魅力方面做了一些努力。我们搞的这个戏是三一律的戏，一个非常古老的戏剧形式，但是反映的也是活泼泼的很新鲜的现实内容。那么这个戏也获得了第九届文化大奖话剧里的榜首，对我们团是很大的鼓励。那么今年五月份呢，我们按照这个上级的指示要求，由中国剧协和江浙省文联和我们军区宣传部联合召开了钱花现象研讨会，在这个会上很多专家很热情细致入微的对我们团的45年来的建团史和艺术史进行了剖析，进行了这个凭借，也给我们听出了殷切的希望。我相信我们这个艺术探索和创作的这个步伐，一代一代人是不会停止的，是一直要往前走的。以我们对中国的话剧事业要做的贡献，对军旅戏剧要做的贡献，我觉得还是任重道远，方兴未艾。 虽然在钱化现象研讨会上，各路专家对钱化现象都做了剖析和研究，但是对于钱化所取得的成绩，蒋副团长自己也归纳出了几个原因。 如果说是还有一些成绩，还有一些作为的话，我觉得还是得益于这么几个因素。一个是得益于我们团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这传统很深厚，从新四军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传统的形成，既有像总理啊，像陈老总当年新四军的军长，非常热爱文艺，关心文艺，粟裕粟老总，包括我们的许司令和历届军区领导、政治部领导对钱化的关心，这个也形成了一种传统。另外是我们团的像沈西蒙这一老一代的戏剧人，应该说他们对这个戏剧事业的敬业精神啊，就是已经化成了一种精神基因，就是你后来者、后续者，你只要到了钱化，你不能不奋发努力，不能不热爱话剧艺术，不爱这个事业。所以，而且他们这个是钱化老的传统当中有淡漠名利，讲究团结，讲究合作，对什么戏剧事业是非常钟爱，什么都可以交出去。你看像沈西蒙同志，今年已经82岁了，他和我们戏团里的已经离退的老剧作家们，像刘川、像余观潮、像江生、像顾宝章，每年都要到我们团里来开创作例会，每年我们一次创作例会，谈题材，分析创作形式，给剧本提意见，一稿一稿的讨论，所以这个传统非常好，这得益于这个。第二，我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得益于我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领导环境。在咱们现在当下中国的这种现状啊，我们搞文艺工作一定要领导支持，没有领导支持是搞不好的。那么这一点我们非常庆幸啊，因为华东军区三野的老首长，那时候他们也形成了一种风气，就是对我刚刚讲的，对文化事业非常关注，非常喜爱，非常支持。我举几个小例子，战争年代，对吧？咱们三野前职的首长开常委会，就五大常委的开常委会。开常委会的时候，我们当时一个小文工团员，只有14岁，一个女孩子啊，梁泉同志，她就晚上演戏，就到了一个村子晚上演戏，她就扫了张桌子啊。他每天行军啊，不可能带着道具跑，去借桌子，看来看去就觉得那个院里的桌子好，他就进去了。听说首长，这是我们晚上演戏，这个桌子我们要当道具的。陈老总居然就能站起来，说：“小鬼，你搬走。”三野的司令员啊，是吧？他就能这样做，当场把这个桌子给搬走了。解放后，我们布谷鸟又叫了这个戏，杨丽芳同志的戏。这个戏曾经是被上海批判的，姚文元、张春桥批判的。但作者是我们军区的作者，上海那儿批判的如火如荼，那我们这儿呢，当时我们的肖望东主任跟省部长就讲说，这个作者要保护起来，作者一点都没受到伤害。像这些东西都是说明我们领导环境，像我们已经退下来的蓝副政委，我们讲起他来我们就掉眼泪，有口皆碑，蓝宝锦副政委啊，那跟我们文化人真是叫做良师益友，对文化工作的重视，对文化人的关心， 啊，对你们的每一个剧目他都投入很多精力，投入很多心血，他非常了解你们。你们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有出戏叫《争婚启事》，是给我们这位蓝宝锦主任当时带来麻烦的，他也赞同去北京演出，并向有关领导做了推荐。结果这个戏枪毙以后，照理说任何一个首长都有权利，都一定会为向下边发脾气，没办法好吗？那么给我带来麻烦吗？没有的，他一声不响，自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同时呢，到车站欢迎大家，回来以后他掏出钱来请大家吃饭，责任全是他的。像这样的好领导，这个形成的这个咱们的一个环境啊，领导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南京军首长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军区首长还是政治部首长，没有枪毙过一个戏，这个恐怕在我们军队来讲也是非常可贵的一笔财富。我觉得尊重艺术，尊重艺术规律，尊重艺术家，那激励我们呢要尊重什么呢？我们也尊重艺术，尊重观众，还有尊重我们的生活。所以这个领导环境很重要，是我们领导环境特别好，这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老中青三代的构成的年龄梯次配备的这么一个剧作家队伍。我刚才讲了，每年我们的省部长都回来开会，我们那个剧作家坐下来一坐就是一屋子啊，十几个人，是吧？三代人，那你像前面的有沈西蒙，有莫燕，有刘川，余观潮，江生，还有顾宝章都去世了。那么中年的呢，有姚远，我也算一个吧，还有邓海南，年轻的我们还有那个谁，刘红艳，现在我们又招来一个童兵一，三代人在一起是非常和和融融，这个无话不谈，而且呢有个好的风气，就是老少之间没有这种好像文人相亲啊，没有这些恶习，对一个剧本都视如己出。然后我们有规定，你可以对任何剧本进行批判，甚至毁灭性的否定都可以，但是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你批判完了，你反对完了，你必须拿出三条建设性意见来。所以这样子创作会议每开一次，大家之间的团结就增进一分，不是说我们都客客气气的你好我好大家都不是这样的。这么说吧，我们把它当成一种精神加油站，就我们在一起谈，其实讨论当然很重要，务实很重要，但是我们用很多时间务虚，把国际的、国内的、文艺界的、其他战线的事儿，我们生活的琐事儿，包括个人有遇到些什么觉得有意思的事情，都在会上说交流。这个形式很多样，可能我们说出来呢也是人家认为不登大雅之堂。我们会议经常开着开着我们就到了茶馆了，开着开着我们就到了什么扬州附近啊，这些是荒郊野外去跑一跑啊，在湖面上就是坐坐船喝喝茶，甚至到澡堂子当中去泡泡澡。但是这个确确实实，我觉得既是我们沈西蒙第一任老团长留下来的真传，也确确实实与艺术规律，艺术这个东西不能考得太紧张，要放松啊，在放松过程中你才能思考啊，你才能获得灵感，获得创作真正的那种应该有的动力。那么应该说这样的会议对我们非常重要，它对我们的精神滋养和精神激励远远胜于具体的对一个剧本的这个优劣啊、长短的评价以及修改意见的提出，远远比这个重要。它就始终能使我们的创作人员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另外呢，在彼此交流当中获得了更丰富的知识和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因为每个人的知识也好，他的生活面也好，他认识生活的深度广度他都有限制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十几个人的这个知识、这个生活面、这个思想境界都归拢来，如果说有什么创作规律的话，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创作规律。确实是我们团他们也都注意到了，像各地的专家，像开我们前话现象研讨会的专家都注意到了，就前话现这个话剧团创作力量比较旺盛，水平也比较高，各个时期他都有他奉献给时代的作品。这个确实我们冷静下来看看呢，这个应该说是有这种合力的很大因素啊，因为戏剧本身就是一个综合艺术，那创作照理说是最个体的啊，最个人的这么一个创作 活动，但是我们团呢确实合作的现象比较多，战争年代、解放后，那么包括姚远、邓涵呢和我们三个人已经合作了五个作品了，画作品，合作时间长达十来年了，这个引起了很多专家的注意，就是这种现象，他们认为也是话剧团我们的话剧创作能够不断超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或者一个原因。你像我们刘山同志最近写的一个剧本，刘山同志啊，他曾经写过《烈火红星》，写过《第二个春天》这样名剧的老剧作家，七十多岁了，最近两年在给我们写个剧本叫《黄浦江启示录》，这个剧本前后他大改了五六稿，已经写了三四年了，一稿稿大家提意见，他不断的修改，他不会打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是吧？那最近他又拿出一个很精神的稿子来，我们一看，确实比第一稿那是，但确实长进很大的。那这就是大家在一起创作队伍在一起啊，彼此相濡以沫，互相激励啊，互相帮助的结果。所以老同志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所以这是应该说第三个因素了。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团结战斗的队伍。那我指的就是我们全团，像演员队、舞美队、编导室啊，近两年我们还有一个电视剧部，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应该说话剧是个综合艺术，那么需要大家努力，光有比较好的剧本恐怕还不能够解决问题，要靠整体的实力。那么我们一些很好的演员现在依然坚守在舞台，坚守在话剧战线上。你比如像我们团的这个一级演员陈国典，59岁了，在这次艺术节他有上佳表现，因为他同时担任两个戏的主角，这个任务很吃重的。已经一个月来，别的你比如我们两个剧组可以轮换的休息，他休息不了。 陈国典老师已年届花甲，在部队里在舞台上也是摸爬滚打了几十个春秋，在这次艺术节上他同时参与了《虎踞中山》和《额尔尼诺报告》两部话剧的演出。在《虎踞中山》中呢，他扮演的是耿直却有鲁莽的骑兵司令崔宝山，而在《额尔尼诺报告》当中呢，他扮演的是一位已经退了休的老军人郭海。这次呢，我们也采访了陈国典老师。 这一次在第六届艺术节两期同时上马，中间转换只有一天，那我必须要在两个人物当中要拉开，只有一天的转换是按说是比较困难的。先演虎踞中山，我浑身上下都是骑兵司令那种三四十岁那种精神状态，一突足一举手，那么一言一行，他的语调、他的方法、他的感觉、他的眼神，都是那种年四来岁中年，那个刚进中年那种精气神吧，而且必须表现当年那种朴实的那种我军的这个指挥干部那种形象。那么转过来一天，转过来转到离休干部，将近70岁的人，那么这个人的思想面貌和声容笑貌又不同了，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包括走步的步伐，包括神态、形态、处理语言，那都有所不同。于是要把两个人物性格必须划开，要划开，在一天当中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我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有点担心自己。我们团的这些领导呢也有点担心，说国典同志一天的转换能不能转换过来呢？因为这种事情在过去还没有发生过，也对我呢也是一种既是担心又是希望吧，能够希望我转换过来。那么这一次我们演出80多场，这个连续演出80来场，这个《额尔尼诺报告》，这个我演这个老军人啊，老离休的老干部啊，完了以后要重拍《虎踞中山》，《虎踞中山》已经搁了两年了。隔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呢，我就看了 VED， 看完了以后呢，我顿时感觉到我演不了虎踞中山的骑兵司令崔宝山了。哎，那种精气神那我也不知怎么演的，反正是VED 我看了以后，我也是像观众一样第一次看，哎呦，我恐怕弄不了了，我身上没有那劲儿了。 刘院长，我准备上课去了。 哎，老崔，有个事情跟你讲一下。我们准备在学员当中啊，选几个人担任各个班级的干部。你是个老同志了，我们准备让你担任第二班级的副主任，你看怎么样啊？ 副主任啊，那我不干了。 为什么？ 我从当兵到现在，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直到骑兵司令，我当的都是正的，没当过副的。 这算个理由？那好，既然副主任不想干，那就当个学习小组的组长吧。 那小组长是正的还是副的？ 学习小组只剩一名组长，自然是没有副的了。 啊，那是正的就干，行。 我恐怕弄不了了，我身上没有那个劲儿了，有点这个担心。但是复派当中，我慢慢又把找回来了。哎，找回来了，找回来这个从形体上呢，我形体上保持的还可以，没有发胖，啊，线条还好。那么这样的话是个有利的条件，那么很快呢又灵活起来了。我这个虎踞中山，我们拍了将近半个来月，拍完了，我浑身都是虎踞中山了，马上调厄尔尼诺这个研究老头，我有点紧张，我身上是不是再把虎踞中山崔兵骑兵司令崔宝山又带进来了，又害怕。那么这个情况呢，经过两次反复以后呢，我心里有数了。所以后来在这六一节，就是一天转换当中，准备充分的从我自己休息当中，或者包括吃饭、休息、睡觉，我就考虑这个老头这个老军人的形体步伐开始转过来。你得从生活上就得开始，到五天来不及的。所以一天我就忙活这个，我哪儿也没去，就在房间里搞完了，就到五天就找回来，找完全找回来了。后来看我演完了以后，大家肯充分肯定两个人物截然不同。分开了，我也就放心了。 等等，我有话跟你说。 爸，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是晚了，可晚了我也要说呀。春田呀春田，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我一直担心鲁滨不争气，怕他在外边给我惹事，可我怎么没想到会是你呀。春田呀，当初你是一个多么淳朴的孩子呀！我记得你第一天踏进我这个家门的时候，那天也是下着大雨，你光着两只脚，嘎的我加了一双解放鞋。你说你家里的穷，从小就这样，宁愿伤脚也不伤鞋呀。我还记得你当指导员的时候，为了解决一个班长家里的困难，你每月都以他的名义给他往家里头寄钱。春田呀春田，你不是一个爱钱的人呐。 爸，今天我跟检察院他们之后，就好像喝醉了酒都吐光了一样，心里反而爽快多了。我今天晚上想的可能比我一辈子想的还要多，我一时也说不清，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我怨谁？我还能怨谁呢？这都是我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刚才我在楼上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怎么会呢？我郭海的家里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呢？我们家里男子汉，除了鲁滨我没法挑选，你们一个个都是我亲自把关、亲自挑选的呀。 陈国典老师从艺几十年，他演绎的故事和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呢，都多得数也数不过来。蒋副团长就给我们讲了一个不久前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啊，他们平时很少向人提起。 前不久吧，五月份我们去扬州演出的时候，本来是演四场，但演第二场以后，他呢，由于疲劳吧，走路时候踩在一个碎砖头上面，造成了右踝骨的骨折。照理说那就马上应该停演了，但是我们跟扬州市委提出来，能不能就是这场演出取消了，后面那场演出取消。但当时扬州市委书记表示有困难在哪里呢？因为他们的票已经发给郊县的五个县了，而这五个县的这个观众都已经进城来了，已经无法同时取消演出了。在这种情况底下，陈国典同志坚持要演出，所以不让医生打石膏，当天是用那个绷带啊，把脚踝骨绷得紧紧的，是吧？然后喷上那个消痛散，坚持上台演出的。那我们也做了很多措施，换布鞋呀、拿拐杖啊，取消一些动作幅度比较大的调度，啊，而且在开演之前，我向全场观众做了解释和说明，请求得他们的谅解，因为毕竟我们无法把一个应该是精美的演出完整的奉献给观众，这在我们剧团来讲是很大的事情，而且我很担心他当场倒下。但这天晚上陈国典同志在全剧组同志的配合下演得异常出色， 最后谢幕的时候，他是坐在藤椅上，翘着一只已经骨折的腿向观众谢幕的，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当时我和政委带队嘛，我们向我们这个剧组鞠躬啊，表示敬意，我们很为我们有这样一个光荣传统的队伍感到自豪。这件事情反正我们一直没怎么讲。 我们计划是演四场，我们演了两场以后，上午演了一场，晚上演第三场。就在上午演完了，吃完中午饭以后呢，我回去以后买点东西回来，一上楼咔嚓一扭脚，当时我觉得不对了，脚顿时就肿了，我感觉着骨折，但是我没讲，我一讲我怕影响晚上演出，当时我感觉不太对啊，肿得很大力，当时疼得不能走了，钻心了。因为我的这个左脚曾经粉碎性骨折过，现在是右脚骨折，我知道这个骨折以后的感觉，完了以后送到医院里去一看，一拍片子看骨折，医生当时要给我打石膏，我说不行不行，不能打，晚上还要演出。这时候领导呢，也就医生陪着嘛，也马上就告诉我们领导同志呢，一感觉很紧张，那晚上票都出去了。那我一听这个消息呢，不行，我说演，不就是骨折吗？骨折这个人呢，恰好是个老人，他是70岁的老人，那我想拿个拐棍吧。本来他是要找一个新媳妇的，浑身都是充满着朝气啊，那么应该是荷尔蒙增加了的，所以他应该是走步上都喜悦的，上楼都欢快的，这个步伐都变的。当出了事以后，他身体马上变了。那么这种情况下都不行了，不能上楼了。所以那个当时蒋副团长他带队，他马上召集会议，完了以后把这些动作呢，就上楼动作还有大的调度我都把它改掉。那我在平地上走。平点顶多两个小台阶儿啊，拄着拐棍儿。那么这样，我们全剧组同志配合我，配合得非常好。我很感谢我的战友们在这场戏当中给予充分的一种感觉，他带有一种对我个人的关怀，同时也巧对于戏和父亲的关怀，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了。所以那天晚演出就非常好，但是我脚是疼，确实是很疼。医生呢一下来以后，马上就给我喷那个药啊。喷药能止疼一下子，当时不能打石膏，用绷带上扔紧它，又怕错位，错位将来麻烦。那么后来坚持演完了，当时完演完了以后呢，观众也很激动，我们演员同志们也很激动。演出的可以说那天晚上非常的成功，就说从感情色彩上啊，这个一家人的浓缩这种感觉，表现得非常非常好。大概这是一种巧合。小何，但是呢，我感觉很遗憾的，到现在还欠他们一场戏。这由于这个骨折以后欠一场戏，将来这个还要还下的。 一个创作集体能形成一个好的传统，很大一部分正是得益于一个个像陈国典老师这样德艺双全的前辈。而这样的好演员在前线话剧团确实很多很多。 还有陈建勋同志，也是我们非常好的演员，就演刘伯承元帅的。这两位都是一级演员，也是56岁了。陈建勋同志在虎踞中山的排练过程中曾经面部面瘫，那么这种病照理说应该马上停下来工作，但他白天坚持扎针，晚上呢照样上舞台，一直坚持。所以说是虎踞中山的成功啊，和这两位老同志领衔分不开的啊。很多同志都给我们反映，他们的表演艺术非常值得令人称道啊。当然我们还很优秀的其他老演员，孔庆梅啊，像杜凯军啊，像我们的李兆奇，还有中年的一些演员，宁小志啊，王长林啊，王安利啊，房新华、何群、刘子平，不胜枚举。最可喜的是，我们通过这几个戏的时间，我们一些青年演员开始露头了。就比如说你们很称道的《厄尔尼诺》当中演小儿子的郭鲁宾的于和伟同志，那就是这样一个代表。 对，我承认，爸爸，比方说吧，在我们这个家里，你们都是计划经济，那我就算是市场经济。我来了，就像刚才您说的，没有经过您的挑选，可我还是得来呀，这是不可抗拒的。问题是我并不代表灾害，我本来就有很多毛病，你们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批判，可到今天你还得承认我是你们的兄弟。今天如果二姐夫不是牵扯到经济犯罪的话，你能说他转业经商是错了吗？ 你能说一进入社会，一进入市场经济就注定要犯罪吗？我也不止一次的鼓动过大姐夫跟我合作开发专利，可大姐夫至今也没有受过我一丁点的诱惑。爸，您是对当今这个社会还太缺乏了解，像二姐夫这样已经陷入经济犯罪的恐怕为数不少，包括发现的和还没有发现的。 副编，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听我说完。在中纪委每年公布的统计数字中，你知道有多少高中级干部已经陷进了犯罪的泥潭？在拉斯维加斯，在澳门的赌场里，也有人在大把大把的输赢，他们哪来的钱？有几个是真正用自己的劳动和汗水换来的？他们的本钱哪来的？也许跟他们相比，二姐夫这点罪就算不了什么。也许正是因为有了一些这样的人，才使我们国家的贪污腐败之风蔓延得像厄尔尼诺一样，无形地侵蚀着每一个角角落落。 那也不能因为有了这些人，我们就可以原谅犯罪。 我并没有说犯罪可以原谅，我只是说，这种现象是他妈的事出有因。 现在他现在这几个戏确实把他锻炼得成熟了一大批。好多好年轻演员现在都得到了锻炼，而且得到了提高，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团如果说依然坚守着我们的话剧战线，那我觉得是有后劲的，而且也是有希望的。 记得在话剧《厄尔尼诺》报告的说明书上印有编剧的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当我们对周围的一切已经司空见惯的时候，也许应该坐下来咀嚼一下我们的某一天，或者看一看平平常常的某个人。这种冷静而平和的心态，正像窗外沉默的紫金山，坐镇一方而又包容一切。也许这就是前线话剧团的气质。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但是有关前线话剧团的话题呢，我们并没有说完，希望您继续关注戏剧空间，我们会为您讲述更多的有关前线话剧团的故事，更多的发生在舞台上的故事。好朋友们，编辑北威，主持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收听戏剧空间。演的故事，精彩的语言，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为你是我的眼，关爱盲人，让我看见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前。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天是蓝的，整洁； 云是白的，纯洁； 树是绿的，充满希望； 污染是灰的，我讨厌雾霾。 蓝天白云，碧水绿树，换掉孩子眼中的灰色。 低碳出行，绿化环保，赶走孩子心中的雾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昆